甚至圣诞咧开心咗两日啦，系咪？不试过唔开心会点样嘅咧？放低手上面嘅嘢，眯埋眼听。 心之圣诞由香港迪士尼乐园特约呈现，妙想真爱。 Alpha 同 William 呢单料咧就隔篱报馆攞嚟做头条，我哋一啲都跟唔到。你哋两只嘢点做嘢噶？ 吓、啊，老总。你又唔怪得我哋喎，你明明叫我同阿 Ringo 抱住安仔，睇下佢有冇同阿 Sammy 食饭啊嘛。两个人，一个揸车，一个影相，点分到身啫？ 咁都冇理由啊！呢单料咁大单，份份都有，独系我哋冇。你哋冇收到风啦咩？ 吓、啊？点收风啊？大佬，日日九个钟瞓喺架车度，收风就嚟瞓到我哋两个收档啦。 我明嗱咁啦，嗱，总之我讲俾你两只嘢听，我都唔系想逼你哋嘅。喂，但系我哋再唔升职嘅话咧，老细讲到明啊，要 cut 我哋噶。喂，咁大家冇得捞嘅啫， 你逼我哋都冇用噶。Ringo， 你讲下嘢啊，你咁耐一句嘢都冇讲过。 即系其实咧，本身我写开猫猫专栏嘅，你调我嚟做狗仔队咧，我都已经唔系好惯噶啦。中意猫系唔会中意狗噶。仲要是做狗仔队添，所以呢我觉得呢是。 得啦得啦，你讲过好多次啦，喺架车度已经成日日讲猫㗎啦。 唔係啊，香港人呢除咗八卦嘢呢，好多真係好鍾意猫㗎，真係可以諗下呢变条猫杂志啦。嗱，你叫我跟阿安仔同阿 Sammy 有冇撑台脚呢啲，我真係冇咩兴趣。但係呢如果研究拍豪只猫咪呢，我就好鍾意啦。 你唔该再讲猫啦，天寒地冻半夜三点几嗰阵你又讲猫，而家你又讲猫。 老总，你不如炒鬼咗佢啦！ 唔系啊，我谂你唔明白啦。猫咧，好似成日好似好高斗咁，但系嗲上嚟咧，其实搞到你个心软晒。 够啦，唔好再讲啦！ 你哋咪嘈啊！嗱，呢个快佬咧系我自己刮翻嚟嘅，其他人一定冇。如果你两只嘢搞得到咧，唔单止我哋本书会升职，你两只嘢可以即刻升职。 啊啊！即系我哋以后唔使再做狗跟人。 你以后。淨係負責分料，聽到未？咁我係咪可以轉做貓版啊？係、啊、你哋搞得到嘅，我開個貓版俾你都仲得。 真係？咁我哋今次跟邊個啊？ Elisa， 我哋收到風，佢同男朋友住埋咗，你哋去影到張相返嚟呢就發達啦，完成任務啦。不過以我所知呢， Elisa 呢個人呢就非常之小心嘅，每一次同男仔出街呢就梗係捉埋啲 friend 一齊嘅，要影到两个人一齐嘅相咧，唔容易噶吓，你哋要加倍努力吓。你哋今次嘅行动代号就系、是、嗱，听实，你阿妈大声嗌，你阿爸， 哇，唔系嘛，老总咩名嚟啊呢、这个？ 求其啦，个代号又唔系叫你写出嚟俾人睇噶，你两只嘢自己知咪得咯。嚟啊，快啲拎下个快佬啦。 哦哦，喂。呢份包都几齐全， 唔系你估， 我又做瑜伽，又整甜品。咦，上一早影咗咁多相都影唔到啊？ 系啦系啦。 咦，咪住先，点解呢张相有 Ringo 你嘅？ 咩啊？ 喂喂喂，攞嚟睇啦，攞嚟睇。 喂，咦 ，Ringo， 真系你嚟？啊，乜你同 Elisa 去埋同一间 centre 做瑜伽噶？ 系啊。我都见过佢一两次㗎。 咁就啱晒啦，今次就交俾你啦。 咩交俾我啊？ 交俾你啦，埋去佢身边做佢好朋友，然后攞料影相。 吓、啊、 话唔定啊，佢分分钟鍾意埋你，然后结婚生埋仔添啊。咁就真係你阿媽大声嗌叫你阿爸啦，老总你真係好嘢啊，个名讲得真係好。 唔係啊嘛，老总真係要我咁做啊。 Ring哥哥，呢个系我哋唯一嘅机会，你同我搞掂佢。 我 做瑜伽识女仔，你都系想咁啫，唔系做咩瑜伽啫？ 唔系啊，我真系最深于瑜伽噶。 咪扮嘢啦，有得拣，一定拣 Elisa 啦。唔通拣隔篱呢个肥妹三寸钉啊？肥咁多， 呢个系我家姐嚟噶。 哇！ 喂 ，Ringo。咁迟噶，我就嚟上堂啦。 家姐， 都话唔好叫我家姐啦，我讲过几多次啊？喺呢啲咁孤贫嘅地方咧，叫我 Debra 啦。点解我有个咁蠢嘅细佬噶？哎呀，嗱，我而家换衫先，你帮我装满樽水佢啊。 哎呀，哎，小姐， 你想换水啊？我帮你啊。 好啊，唔该。 哇，咁重，你可以叫啲职员帮你换噶嘛？ 哦，好小事啫嘛，费事麻烦人啦。 嘿，嗱，你睇住啦，拎重嘢咧，条腰咧要直嘅，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扭亲条腰噶啦。嚟啊，嗱，我帮你斟埋啊。你要冻水定系要热水？ 嗯，热水啊，唔该。我谂住冲杯茶。 嗯。哇，系好香、啊。嗯。呢只系斯里兰卡嘅皇帝玫瑰花茶嚟嘅、啊，点解你买到嘅？ 我上次去斯里兰卡拍嘢，所以咪买到咯。 哦，系你啊 ，Elisa。 系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头先我唔知道你系 Elisa。 点解唔好意思啊？ 因为头先我冇望你，唔认得你啊嘛。 即系如果你知系我，就唔帮我换水啊嘛。 唔系，总之唔好意思咯。你啲 artist 咧，我唔认得你，我惊你以为我觉得你唔够红啊嘛。 嗯，咁我唔系普通明星，你知噶。 知啲唔知啲咯，你落咗妆个样咁清新。 见你两个 做咩啊？ 做咩？你两个又扮唔识啊？咁不如问个老师名啊？你，我帮你两个吓 fans 同偶像影张相放上微博啦。 唔好玩啊，家姐。 喂 ，Debra。 啊，系啦系啦 ，Debra。 哎呀，好香啊！点解呢度有呢只茶嘅？ 系啊，我啱啱去完斯里兰卡拍外景，所以咪买咗翻嚟咯。呢杯俾你嘅 ，Debra。 嗯，算你啦，唔系第时我唔俾你过门啊！你知啦，我细佬好听我话噶，我话唔中意嗰啲女仔咧，佢唔敢掂噶。小我嗰阵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杯茶咧，我俾你饮埋啦，你唔好嘈，你行啦吓。 啊，好啦好啦，咁我入去先啦。 嗯， 喂， 嗯。 点啊？今日翻工个总编有冇饿你啊？ 有啊，佢今日咧仲叫我。 叫你咩啊？ 嗯，冇，叫我俾心机做嘢咯。佢话如果我做得好咧，可以俾我做猫版嘅编辑。 咁好，咁咪俾心机啦。佢要你跟边个 artist 啊？我帮你攞料啊。 吓、啊？你帮我攞料？ 梗系啦，为咗你嘅前途，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嘛。 傻嘅，牺咩牲啫？我自己啲嘢我自己搞得掂啦。你啊，换樽水都要我帮啊！ 咁又系，头先如果唔系你帮我换水啊，就算我要友情饮水饱都冇得饮啦。喵喵， 喂，你挨过嚟啦，俾人见到啊！ 点解啫？你唔系好中意我喵嚟嘅咩？ 俾人见到啦！ 咩啫？要边有人影啫？影嗰个人都喺度咯。喵喵喵。 喂，点啊？情况点啊？ 有 头先上瑜伽堂有冇识到 Elisa 啊？ 冇啊， 冇咯、啊。明明头先睇住你落嚟嗰阵同佢倾偈 喎，你见到咩？ 我梗系及实啦，阿婆一生幸福、啊。如果我升到职啊，我就结到婚噶啦。我明明喺对面见到你同佢倾偈，我同你行孖必咁耐，你唔系想呃我啊嘛？ 系倾咗两句偈嘅。但系倾两句偈有咩料爆啫，系咪啊？系嘛？ 唔系啊嘛，要快啦！我收到风啊，隔篱 Tim 又系跟紧 Elisa， 吓， 仲好似话佢见过 Elisa 条仔啊，系戆居仔嚟嘅。 唔系啊嘛，佢哋仲讲啲咩啊？ 系啊，戆居仔不特止，仲要赖虾毛想食天鹅肉，总之唔系跟车就系、是、做地盘嗰啲啦。你谂下。如果你是个女 artist 出名嘅，但系个男朋友跟车，点搞啊？嗰条仔啊，都真系几戆居啊！ 可能人哋真系相爱咧， 一系食软饭咯， 一系咧 戆居仔啦，十成九你就系二啲十男朋友嘅戆居仔。 咩啊？你讲咩啊？ 你条裤链未拉埋啊，戆居仔！你仲唔系个男朋友啊，戆居仔，戆居仔！ 喂，黐线噶，你唔好玩啊！喂，停咬我啊！喂。 喂， 嗯， 过嚟沙发度坐啊！我冲咗杯咖啡俾你饮啊。 嗯、 Richard 上次喺牙买加买翻嚟俾我做手信嘅，好香噶、啊，你闻下。 又系嗰个富家公子啊！ 我听到你讲富家公子四个字，我就知道你个心谂咩。你唔好咁啦。 咩啫？我都冇讲咩，我冇讲咩，你就咁讲法，即系啊，你都觉得系啦。 我冇觉得、啊，因为咁，我又唔见佢啦。 点解要唔见佢啫？如果你唔见佢先觉得我好啲嘅，咁即系你真系觉得我唔够好咯？ 唔系啊，我冇咁谂啊，做咩成个女人咁嘅啫？ 不如你索性直接话我冇用啦。 对唔住。 唔紧要啦，系我唔好先嘅。不如咁啦，今个圣诞节我哋去有雪落嘅地方，然后咧喺白雪之下过一个最传统嘅西方圣诞，一齐戴住红色嘅圣诞帽，一齐滑落地下嗰度碌下碌下碌下，碌到成个大雪球咁，跟住喺个大雪球里面，我系黐到实一实，好开心噶！喵喵喵！ 咩？唔好啦，实有人暴你啦！ 点会啫？ 点会唔会啫？我系杂志买通晒啲人噶，佢见到你啲 artist 实会通知我哋噶，我哋实知道噶。 咁唔系点？ 嗱，你谂下，你而家先啱啱叫当红，俾人知道你拍拖啲宅男啲幻想咪全部冇晒咯？ 这关咩事啫？你觉得真系咁咩？你唔觉得佢哋系因为我唱歌唱得好听所以中意我嘅咩？ 唔系我点谂啊，系啲经理人啊，出边啲人点谂啊嘛？我唔想因为我影响到你嘅事业啊嘛。 咁你想点啫？唔通一世咁样啊？我哋净系喺间屋里面拍拖啊，仲要成日生仔唱念。 喂，你做乜嘢啊？ 咦，我要开晒啊！咩？我仲要啲窗嚟做咩啫？24小时都要闩晒窗帘，你次次走啊，你要喺停车场后门度走，次次上嚟啊，又要 check 清楚晒所有报馆啲狗仔队系唔喺度，你先上嚟。做咩咁啫？点解我哋要唔见得光啫？ 唔系你唔见得光啊，系我唔见得光啊！唔通你想俾人知道你个男朋友系一只狗咯？ 有咩问题啫？你又唔系贼，做咩唔俾得人知啫？ 系啊，我唔系贼噶，但系对于你，对于你身边啲艺人朋友嚟讲，我仲衰过贼。我唔想你俾人笑啊！ 你唔想我俾人笑啊？定唔想你自己俾人笑啊？ 咁你当系我啦，闩翻啲窗帘，俾人影到你换衫都唔好。 我唔理啊，有得我影啊！ 哇，伊丽莎做乜成个礼拜都冇嚟嘅？咪有家伙你哋？ 又得，我帮你攞住啲毛巾啊！ 喂，人哋女仔嚟噶，咪就下人咯。况且而家人哋 artist， 佢保姆话 fans chat chat 咁住唔襟激噶，你咪就下人咯。 唔系啊？ 咩唔系啫？嗱，人哋好女仔嚟噶吓，你激嬲人就要氹翻人。嗱嗱嗱，十成九又系因为你自己做狗仔队，而佢系 artist， 咁咪闹交咯。你啲大男人心态啊，掉鬼咗佢啦！人哋都冇话介意啊，你就唔好成日攞嚟 家姐啊 ，Debra， 家姐咪家姐咯。你叫我唔好介意，咁你又介意我叫你做家姐？你家姐就系家姐啦 ，Debra 啫。我一只狗就一只狗噶啦，我系狗啊！ 喂，细佬啊，细佬！ 嚟啊！ 老松老松，我搵到单劲料啊！ 咩啊？ 我头先咧搵 Elisa 中学啲相嗰时，睇下佢有冇整过。 喂，点啊？整过系咪？系咪先？系咪先？系咪有整过？ 冇啊！ 哎呀！ 但系咧，佢嗰时夹 band 啊嘛，佢咧 做咩？佢做过咩嚟？系咪龙哥空？系咪龙哥 B B？ 冇啊！ 切！ 唔系啊！不过佢对 band 个吉他手咧系 Ringo 嚟噶。吓 ？Ringo？ 即是话呢，原来 Ringo 一向都认识佢，但是佢就唔话俾我哋听。 唔係呀嘛， Ringo 嘅死仔呀，快啲搵到 Ringo 返嚟。死仔原来一早识又唔话俾我哋听，即刻叫佢返嚟，叫佢交代呀。 哦。喂 ，Ringo， 啊， 你个死仔， 咩事啊？ 吓、啊，你自己睇下啦。原来你同 Elisa 系同学嚟嘅，你一向都识佢。 系啊，系啊。 咁你实知边个系佢男朋友啊？ 我唔知，我梗系唔知啦。你，我梗系唔知，你唔好问我啊。 Ringo， 同你一场兄弟，你咁都唔肯讲啊？其实你唔讲，我都知道，系你啊嘛！ 你讲咩啊？你噏啲咩啫？ 唉，虽然 Elisa 一年365日啲窗帘都会闩埋， 但是有日佢突然间开咗，仲好似同屋入面嗰个男人嘈交，跟住个男人就走去闩翻个窗帘啦，点知俾隔篱添喺对面山头用长镜影到过去。 吓、 啊，你自己睇下，虽然有啲蒙，但系我同你行孖必咁耐啊，我一睇就知呢、這个系你啦。 咁老总知唔知啊？ 唉，我就系俾咗你中学夹 band 啲上去睇，隔篱添呢搭咧，我暂时叫人 hold 住咗，未俾老总住。但系纸包唔住火啊，我谂老总好快会知啦。 咁可唔可以唔登啊 ？Ringo， 其实讲真啦，如果你真系佢男朋友嘅话，咁我对你哋两个都系好事嚟噶。 系，我唔想影响到佢工作啊。 你帮到佢唔俾噶？呢、這个世界边有绝对噶 ？Ringo 啊，你谂清楚，讲出嚟啊，可能仲舒服啲噶嘛。而且呢单大嘢啊，救到我哋本书不特止啊，老细高兴起上嚟啊，话唔定会开本猫书俾你做总编噶嘛。 得啦，你唔使氹我啦。 唔系噶，其实老细一向都想搞本猫书嘅，加埋你系伊丽莎男朋友嘅噱头嗱、啊，香港最讲噱头噶嘛，系咪先？成本猫书俾你做总编有乜出奇啫？ 得啦，够啦，唔使讲啦。 嗱、啊，横掂你同伊丽莎又唔系咩丑事。嗰时啊，我条女咁样衰，但系丑妇都终须见家翁，猪扒穷都要翻工啦。我咪一样带俾你睇，伊丽莎咁靓，应该恨不得俾人知先系噶嘛。 我走啦，你唔好再讲啦，好唔好啊？我讲过好多次啦，总之我唔想影响佢事业啦，得唔得啊？咁 系。有啲人结咗婚系冇咁红，但系有啲人结完婚仲红噶，边有得咁计嘅啫？有时啲嘢你以为会影响到佢，你以为佢会介意，你以为人哋会介意，你以为，其实全部都系你以为嘅咋？ 系啊，我系咁以为啊，咁有咩错啊？ 你知唔知自己以为咁多嘢？呢啲叫乜嘢？呢啲叫自卑啊！ 我唔系自卑，我只系想保护佢啫。嚟啊！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呢沓相你帮我烧咗佢啊！ 整一牛皮灯笼，笑就笑咯。你啊，欠我个人情啊！ 得啦，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啊嘛，我会记得嘅。 兄弟，呢啲咪叫兄弟咯。 得啦，得啦，得啦。 喂， 咩？ 电视做紧颁奖典礼，你条女攞奖喎， 系咩？ 好多谢大会颁 奖俾我。唔该，扭大声啲个电视机啊，唔该。 哦，好啊，老细。 我得到呢个奖，完全都系因为佢。佢系教识我音乐嘅人。虽然佢而家已经唔再玩音乐，但系我对于音乐嘅所有热情同埋所有力量都系来自佢。如果冇佢，你哋唔会听到我唱咁真心、咁真情嘅歌。如果冇咗佢嘅话，我唱嘅歌唔会再有感情，唔会再好听。所以我有咁多人支持，全部都系因为佢。我可以冇晒所有嘢，我可以冇呢个奖，冇晒所有 fans， 但我唔可以冇咗佢。佢就系我嘅男朋友 Ringo。Ringo， 我爱你。 Ringo， 喂喂。 喂，你条女真系一流啊！ 做乜嘢你？ 各位，喂，嗱，呢个就系我兄弟 Bingo， 电视机入面嗰个就系佢 Bingo， 哇，快握手啊！ 坐翻低，喂 ，Bingo 好嘢， 坐翻低啊！ 我爱你啊 ，Bingo， 佢系做狗仔队嘅，但喺我心目中，佢系一只可爱嘅猫仔。 Spotlight without the stage fright, I'll sing for you. Remember way before I was so insecure without. 喂，傻猫，大好圣诞冇未？ 大咗啦。 准备好了、拖住我只手。如果唔系咧，一阵间咧，我碌咗出去变咗个大雪球嗰阵咧，我救唔到你噶吓。 喺个大雪球里面，我哋要揽住噶。然后喺个雪球里面，喵喵喵。好，一、二、三。 圣诞第五集《爱情狗仔队》，声音演出：森美、谢安琪、杨振耀、谢西嘉、阿金；导演、编剧：森美；制作：阿金、阿杰。你以为太多，就会失去更多，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你是最可爱的。 心之圣诞由香港迪士尼乐园特约呈现妙想真爱。